贸易战，美国加息，习仲称帝。哎呀，唔系，佢系做主席啫，唔系称帝。中国北韩建交啊，朝鲜啊，真系建交啊，哇！依、這个世界你系咪2018年有一个武术年，又会嚟一个新局面呢？喂，最紧要系咪会买到楼呢？楼价咪会跌呢？喂，但系可能楼价跌，你未必有命享。我系强哥新闻啫，八旗。 西藏三大寺院之一色拉寺最近要法律考试，有近400个僧人参加。考试内容包括国家的宪法同埋法律入面的宗教事务条例。就话僧人呢除可守好法戒律，仲要守好法律。喂，但大家知啦，最近中国宪法呢将习大大思想加咗入去。咁德高望重嘅达赖喇嘛唔知同习思想有冇违背㗎，追随达赖又有冇违宪呢？又或者啦，好似结束一党专政呢啲口号，伟大爱国如毛泽东先生都唔符合而家嘅宪法㗎喎。咁点样先合法，又点样系违法呢？好多官员好似周永康啦、薄熙来啦，又话香港嘅谭耀宗先生都未必捉摸得啱㗎喎。枉论西藏寺庙嘅僧人呢，我都有啲为佢哋嘅呢个考试担心，亦都为迟啲嘅我哋担心。我系爱港移民顾问 MJ。 我国啊，又名天朝，好多人都话我国物质富裕，可以自给自足，完全啊唔需要进口一啲外国势力嘅邪恶产品。所以今日正正系今日啊，就同美国宣战。嗱，喺呢个贸易战啊，向大量嘅美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正啊喂，同胞们又可以食翻有毒嘅菜，避孕院养嘅鱼，咦？咁 iPhone 呢？喂，最担心唔知仲可唔可以用到 iPhone 喎、啊。我係强哥新闻者阿 Win。 喂，欢迎嚟到今次嘅强哥 新闻者。 大家好。 MJ 头先咪讲一句结束一党专政。我听到我听到啊。 係啊，结束一党专政。耶、yeah! 喂，你係我近年见到近来见到最勇敢嘅人。 而家个世代系咪真系咁啫？即系咧，我近嚟咧见到有一个人咧，即系佢喺微信嗰度发啊，佢话唔系近嚟噶，之前佢话咧见到佢觉得咧习大大称帝即系永族呢件事咧系唔啱嘅，佢话咧呢件事系即系喺宪法度咁样做系错误嘅，佢话唔理佢呢个咁样讲法系啱定错啦，总之佢觉得咁样而家大家连都唔敢 A 一句咧，呢件事系就系实在太过唔正常啦咁样，所以佢点都 A 一句咁样。 咁佢仲睇唔睇到第二日嘅太阳升起？ 我真系唔知道。 细路仔识咩啊？ 然后佢被称为勇者，咁所以我就真系觉得啦，喂，而家系咪真系要去到咁夸张嘅一个吓以言入罪嘅地步先？ 系，绝对系， 我都认同。 就头先 MJ 讲嘅呢一个 几灰啊，而家 我识嘅包括最近我出差去过嘅福建啦、上海啦、浙江啦，啱啱就正正围绕住呢个由讨论修改宪法，以至到落实咗一个宪法嘅修改啦。 系 问过好多朋友，国内嘅同胞们啦，佢哋嘅睇法。基本上是一面倒会觉得是有问题的。 是。 即是亦都有部分人讲习总几好啊，嗱呢几年丰衣足食，即是传统嗰啲中国人皇上几好啊，康熙执政几好啊，雍正几好啊，嗱我哋而家有饭食，即是佢冇諗过完全是一个制度本身出现问题，你有个明君当然是好啦。如果出现一个昏君呢，咁嘅情况会点样？其实一个好嘅制度我哋可以有一个好嘅领导当然冇问题啦。但係一个好嘅制度有一个唔好嘅领导人我哋可以通过制度。 然后而家係连讨论空间都冇㗎嘛。即係迟啲呢会唔会搞到呢以后呢大家出街呢唔好讲喂有乜食咗饭未呀早晨呀喂有乜茶未呀咁样。唔讲得㗎喇喂今日公拜咗习大大未呀喂习大大万岁咁你做咩呀 係应该係咁样讲。托习大大之福食咗饭。托习大大之福啊今日几好。 你唔好讲强国啦。你香港其实你班泛民你嗰次有冇唔知道你哋有冇睇嗰段新聞啊？就係话有人叫话你哋敢唔敢后我哋一齐带嗌结束一党专政、 有人提议话喂我哋喺 梁耀忠提议嘅，梁耀忠提议嘅 喺结束呢、這、一个唔知乜嘢嘅情况之下，我哋不如讲一句口号就结束党专政。 跟住个个就顾左右而言他，呢啲真系叫做 有某啲啦，有啲话赞成嘅，有啲就话喂今日就应该 focus 落呢啲嘢，但系唔好理，即系唔好理佢最后嗰个原因系点样，即系大家要咁多制度。 罩之下咧，就大家感受到啦，嗰个政治嘅压力啊，系啦，我哋系咪真系需要咁样吓？所谓我用得衰啲嘅词语，苟且偷生咧？ 嗱，所以咧，我哋今次一节就讲乜嘢咧？即系我哋今次一节咧，其实系一啲类似风水或者揾情与差嘅节目嚟嘅。咁咧，头先咧，即系节目之前咧 ，MJ 同埋 Win 听到我讲一样嘢都呆一呆。我话个题目就系2018年系变局之年。哇，真系好彩， 又讲到谋戌啊，又乜乜乜咁样。 即系谋戌年就好大镬啊，系嘛？ 谋戌年你。 系咪有一个清朝嘅变政变叫谋戌政变啊？ 谋戌维新， 谋戌维新， 谋戌维新 系啦，即系又叫百日维新， 即系政变啦， 即系光绪年间嘅，光绪年间就嗰阵时候想即系搞场大龙凤就 cap 水， 唔系 cap 水嘅，即系都系想学习一啲制度嘅变革， 嗰啲咁旧嘅我哋唔知啦， 西方咁样样，咁跟住最后失败告终啦，跟住再之后另一个谋戌年就大跃进，咁大跃进咁当然我哋伟大嘅党去领导噶啦，咁我唔讲发生咩事，大家。上网 search 啦，咁跟住就系到 仲 search 唔 search？ 系啦，咁今年 原来正面嘅嘢 search 数噶， 系大跃进，我谂点都唔可以用正面。 大跃进正面，点睇都正面啦。大跃进，即系你以前净系识爬，你都识行。我又 呢三个字本身系好正面 嘅， 系啦。点解会有感而发讲呢样嘢咧？因为咧，即系小弟觉得近排咧。即系其实2018年开始，其实都三个零四个月时间啫。 系， 我觉得发生咗好多事，而嗰啲事咧，俾我感觉啊，真系 都系好事嚟嘅。 呢个世界好似世界变啊，真系叫世界变啊。其一，你讲咧，即系做咩？ 我想问，点样系冇戌年啊？即系几多年一次？ 系一个 六十年 啊，甲子就系一个甲子系 六十年一次。咁唔好讲冇戌年啦，太耐啦。即系系咪逢八都系濑嘢啊？定系 逢八一个濑嘢，通常系讲股灾嘅我哋，或者逢七或者逢八通常。 咁今年系点样濑嘢啊？ 今年咧股灾我唔敢。 今年又八又冇戌啊嘛，因为 系啦，咁所以话今年咧有机会濑嘢啦。咁其中一样我觉得系濑嘢嘅嘢咧，就系贸易战啦。咁咩叫贸易战咧？即系咧，其实咧。每个唔同嘅国家各为底女，咁咧就系即系本身咧，其实近呢十几廿年咧，那个全球化嗰个趋势好犀利嘅。全球化即系讲紧话，哦，我美国设计一样嘢，我拎去印度度做生产、一个部分，我去中国生产一部分，咁、可能我啲后勤咧就摆落香港，咁、即系一个全个世界咧系一条供应链嚟嘅，咁 样 系一个全球化一个现象， 即系可以将个波本身我净系可以做翻，假设我一个美国人，我只可以做翻美国本土，我要美国。生产卖翻美国，而家就可以我喺个美国企业，我完全唔需要美国生产，我可以喺假设喺越南生产，而越南生产呢堆货可以全球啊做倾销嘅， 系啦，咁咧，但系咧呢个贸易战咧象征住啲乜嘢咧？因为佢中间佢加关税嘛，例如依家特朗普签咗个 agreement，、就系讲话哦，原来以后中国入嚟嘅嘢咧就要收可能25%嘅关税，咁、其实就某程度上咧系令到呢一个思潮，即系个全球化嘅思潮，或者呢个潮流，其实系开大开嗱，我唔敢话堵车，只不过系逆转咗呢样嘢。 我近嚟咧都有睇呢个新闻嘅，即系讲紧即系呢两日啦，新闻都系主要围绕呢样嘢噶嘛，即系话喂，特朗普就好似想开战，中美贸易战就一触即发。嗱，我听嗰啲都市传说咧，就话咧中国咧有一啲嘅好成功嘅企业咧，背后系有嗰个政治影响力嘅，背后系有国家支持嘅，就系、是、点样咧？喂，我而家咧成本价都要$10噶啦，一罐啤酒系要$10噶啦。我特登卖$5，你吹咩？我系蚀住嚟做啊！我就打冧你个市场，从而系做啲咩咧？从而系做到而家香港大家会有多多少少感受到一样嘢咧，就系话咧好多嘅企业咧，佢有个影响力喺度嘅，因为佢会卖广告啦，佢会有一定嘅生意额啦，佢摆唔摆落你个超市度卖啦嗰样嘢。如果中国能够，因为而家好难话，喂，大家真系核子弹、或者你打我一拳，你射我一剑咁样。 基本上系经济战啦。 系啦系啦，经济战，佢就用呢一样嘢去做一个所谓特朗普都系咁讲嘅经济侵略，系啦，咁就去尝试咁样去啊统战咗你个国家咁样。呢、个我系一路听说嘅，但系由特朗普咁样讲出嚟，我就觉得，咦，呢件事好似又真系确实存在。 嗱，以小弟前几日啦，即系同个朋友去倾一啲国内嘅企业。业而家嘅玩法或者早几年嘅玩法啦，华润我谂大家都有听过企业噶啦，国内一个最大嘅央企啊，华润啦， 有冇几多手股票啊？ 好多啊，华润好多噶，香港上市都有好几间嘅。咁华润咧，国内系一间好大型嘅综合性企业。咁其中一个范畴就系药业，基本上你喺大陆数得出嘅大嘅药厂咧，都系华润收购嘅、包括我哋成日睇啲古装剧咩《东阿阿胶》啦、三九啦，你成日睇咩《妈妈去哪儿》三九感冒灵啦，包括一个北京嘅一间好出名嘅紫竹药业啦，咁啊都好大噶啦，即系你基本上数得出比较大嘅华润，基本上都系占有嚟，或者控股晒你全个。 有冇头先讲嗰种情况？ 有，佢系点样咧？佢仲用啲更卑劣嘅手法，因为佢系央企啊嘛，即系譬如我今日。你譬如好似东阿，你每年销售100亿，好啦，我就同佢讲，我用1000万买你股票，你唔卖啊？我梗系唔卖嘅，正常。喂，我每年唔可能赚紧10亿、100亿，好，你唔卖，搞你咯。搵啲媒体啊，因为佢系央企嘛，佢背后就系共产党、就搵啲媒体搞你，再唔系搵药监局话你啲质量有问题，先搞到你即系生意都做唔到落去啦。跟住你冇办法，迫于无奈，鉴平鉴贱卖俾佢啦。咁亦都可以回应翻阿 MJ 个讲法，就系点解佢喺美国啊或者其他国家，中国呢啲咁嘅企业都系用类似嘅手段。前阵子嘅台湾都出现过一批嘅人出嚟话反对呢啲大陆嘅企业去入侵，因为佢入侵咗就玩法都系类似嘅，佢先垄断咗你一两个行业，再用呢一两个行业慢慢去垄断晒你成个国家嘅命脉。香港而家都系咁样啫嘛，佢都系用紧类似嘅手法去排挤你啫嘛。 同埋调翻转咧，阿特朗普其实佢嗰个政纲啊，即系佢即系点解做到总统，或者佢嗰个方向啊，其实就系、是。保护美国嘅本土， 系 咁，所以佢系要透过呢啲方法去保护美国嘅本土。好啦，咁我就拉翻远少少嚟讲啦。好啦，咁佢其实有呢个贸易战，佢保护美国本土一回事，佢防止中国或者甚至其他国家所谓侵略一回事。但系咧，佢呢个七商，我叫七商权啊，因为其实佢整呢啲措施出嚟咧，其实每一样嘢。嘅成本咧一定会加强，因为你有 本身可以买好平嘅嘢，就变咗买好贵嘅嘢 啦。系啦，咁咧其实咧某程度上咧系窒碍到呢个全球经济嗰个发展，一定会嘅，一定会一呢、這个一定系会必然发生嘅事情出嚟嘅。 但系冇办法啦，即系因为本嚟而家大家就在商言商噶嘛，咁、但系你如果在商之余咧，你个商家背后系有国家嘅政治任务喺度嘅，咁我梗系忌你三分啦。 即系其实好简单嘅理论嚟，譬如假设 MJ 系卖啤酒嘅，咁我本身可能你卖4蚊一罐啤酒，我供个罐俾你，可能假设系1蚊一个，咁你就谂哦1蚊我都仲有钱赚，跟住突然间百期其实成本可能系8毫子，咁百期就同佢讲喂唔使啦，我有2毫子卖俾你，你全部同我攞，好啦，佢就先占有咗你一个成个你啲罐嘅行业，跟住慢慢就吞食埋你，再用其他嘅周边范畴去逐渐逐渐，而家去玩紧嘅方法， 同埋咧，其实特朗普佢行呢步棋咧，反映咗另外一样嘢系咩咧？這个世界咧。已经是由奥巴马那个时代了、就奥巴马是那些大爱就不是说你、大爱啊包容啊、这些这些思潮来的、已经慢慢这个时代离开了、现在是强人政治年代、反映了奥巴马年代绝对不够胆做这件事、因为他做这件事呢其实那个连锁反应或者他对美国自己本身不多不少一种伤害或者冲突、但是特朗普我现在强人政治我现在我要跟你美国跟你俄国美国对中国对俄国做抗衡、我就是要做一些强摆一些强势的姿态出来。 那么、事已至此啊。咁啊，中国亦都有反抗喎，中国亦都提出咗话，亦都系今日啦， 一定输嘅唔系我， 即刻回应，好，你而家采用呢个七商权，我亦都奉陪到底，咁亦都佢立刻订立咗一堆啊，要征收关税嘅一堆美国嘅进口产品， 滥炒啊， 系啊，咁啊， 你唔好打嚟中国市场啊。 咁可能真係我相信第一件受冲击嘅市场正正係我哋香港市场喎。 係啊，冇错冇错，绝对同意。 因为香港就以呢、這个 即係 Entry Port 嘛，嘅社会以前细个读 转口港。 转口港嘛。咁、基本上佢就做好多美国或者中国嘅进口出口嘅贸易生意。咁、如果你话两方面都突然间话加重税、入口本来10蚊一罐啤酒入去变咗做30蚊一罐啤酒入去嚟讲。咁个需求一定少咗，即系我嘅生意量系细咗。 同埋咧，有另一样嘢冲击，就系咧，但系讲到香港啦，我就讲 P 偏离咗，唔讲贸易战啦，就讲加息周期啦。其实美国咧上年开始又已经加息噶啦， 香港冇跟随吗？ 香港一直冇跟，但系直到依几日咧，嗱，我哋依家系星期五，今日几号啊？3月23号呢个节目嘅 录音嘅时候， 录音嘅时候，可能节目出街嗰日已经香港嗰边要逼住加息噶啦，因为美国其实佢已经嗰个息差，即系美国嗰个加息。啲同香港絕用即系依排冇加过息，即系依次冇加過息， 有个分歧， 有个 difference 喺度啦。其实理论上，如果咁嘅情况之下咧，啲资金系会不停流走，可能香港嘅资金会不停流走。 但系就算我唔够爱国爱港啦，我就觉得呢件事咧都系好嘅，即系咧我几睇唔顺眼啊，或者吓，即系觉得咧中国一路用嗰种经济嘅实力 欺凌啦，或者欺凌啦， 系啦 ，exactly 经济嘅欺凌。去嘗試用佢個經濟影響力咧，就希望大家喺其他地方度聽佢講。咁我覺得就算大家攬炒都好啦，都要承受嘅。然後就話俾佢知，喂，你唔係真係你揸錢多就你話事嘅喎，有啲嘢都要講翻道理嘅喎。 是一件好事嚟嘅，咁但系嗱，调翻转去谂啊，因为我记得 MJ 嘅引言就讲过嘅，今次嘅贸易战，其实我绝对系点样讲咧？个人意见咧系认同嘅，因为始终都系要回应翻头 MJ 所讲嘅，即系作为美国或者作为其他国家，要显露一个表个态，就系话唔希望支持，喂，你有钱你玩晒啦，有咁嘅想法。但系正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咩？经济一定会衰，一定会差。2018年一开头，即系而家其实都系过咗个年冇几耐啫嘛。今年嘅经济一定系唔乐观，因为正正就系、是不停咁，好似坦我所讲嘅，出入口生意大幅度受影响。咁楼价会唔会跌呢？我相信系会跌嘅。 系啦，同埋咧，头先我提过嗰个加息嘅周期，咁其实香港咧冇可能唔跟噶啦，因为佢唔跟咧，其实啲钱会走得好快，咁系会系一个对联系汇率直情一个危机嚟嘅。 但又唔需要太担心，即系佢咧，我觉得全个世界咧，都系咁样运行嘅。即系以前我哋中国唔系咁强大经济能力嘅时候啦，我哋都系咁样运作嘅啫。咁而家就算当冇咗中国嘅嗰种影响力喺度咧，虽然短期内咧可能会有少少嘅下跌，咁但系就算当听日中国吓嗰个经济影响力完全消失咗都好啦，我觉得世界又未死嘅。 我只可以咁讲，太阳依旧会由东方升， 但系 我 觉得依旧 东方升，但系其他事情会绝对灭亡。 会唔会下跌咧？或者系咁样睇法？而家经济玩法咧，已经唔再系以前咁。我有一罐啤酒，我就卖俾 MJ 买一罐。而家玩法系已经个销售或者做生意系透支紧未来嘅两个月、半年或者一年嘅生意。当而呢个生意系影响嘅话，未来嘅生意影响或者当刻依刻嘅生意影响嚟讲，基本上个波啊系好快会爆破。 同埋咧，其实咧，点解我头先不停强调加息周期开始咧？就系咧，其实加息呢样嘢咧，系嗱，我唔将呢件事讲系好或者唔好，我只会讲紧话，其实可能嚟噶啦。之前嗰十年咧，即我当由2007、2008年左右开始，到依家2018年。个玩法就系一个资产泡沫游戏，就系讲紧话引咗好多银纸出嚟，咁就跌晒落啲楼啊，股票相对少啲啦，连停车场都俾人炒到两球啊，嗰一种。但系如果嗱，一嚟头先讲嘅贸易战，二嚟就系加息周期开始，即系嗰个借贷成本系越嚟越高啊，借贷成本越高咧，会发生咩事咧？其实呢个资产游戏咧，有机会咧会逆转翻。所谓逆转翻系讲紧话，最传统个讲法叫资产泡沫爆破。 系， 咁就系以往一直吹出嚟嘅波波，600万买一层，唔知你嗱个瓷砖会跌落嚟嗰啲楼，可能你真系会楼价大跌。 系， 即系佢个大跌未必系一下子由600万 drop 到200万，未必。 系， 但系可能会慢慢阴跌。 OK，但系长线嚟讲咧，我想讲咧，首先我喺移民呢个行业啦，咁咧好多嘅朋友咧，如果长线嚟睇嘅话咧，系嘅，如果想好平稳咁样去将啲资产增值嘅话咧，可能都系继续信啦，嗰个边个市比较冇咁加息嘅方向咁样行啦，咁但系咧特朗普呢个做法咧就系 OK 啦，我一短线可能系会输嘅，加息啊嗰啲影响我经济嘅。OK， 冇问题。咁但系长线嚟讲咧，因为我将自己嗰、那个升值潜力嘅嗰个资产分布咗唔同嘅地方嘛。我除咗信中国经济之外，我除咗信楼之外，我仲信好多唔同地方嘅嘢，信美国，信其他地方。冇中国咩？我有印度，有柬埔寨，我有马来西亚，我有其他地方。咁样去支持之下咧，咦？ 我某一日就算中國真係聽日山水喉，我都唔驚佢嘅，我係跌咗啊。咁啊，長線嚟講係 OK 嘅。好多嘅有一堆資產嘅人咧，都會做出呢個風險評估。佢明知道而家市場上，哦，你靠住中國嗰個經濟咧，因為佢而家強勁啊嘛，咁你去依靠佢係好嘅。咁但係佢哋都會選擇，哇！我有十蚊，我咪擺五蚊落中國度咯。我另外嗰五蚊我唔需要聽你講嘅。我需要喺其他度，我唔一定要信晒你，我信晒你，我仲危险喎，俾你控制住个生死喎。 MJ 呢个想法咧，正正我谂起一个以前应该系二战又好，或者系呢个嘅文革又好啦。咁啊，国家经济好差啦，好乱啦。但你放心 ，MJ 你嘅蛇头业务生意咧系唔会有限嘅。当其时打仗又好，大家都会冲去南海啊， 仲劲啊， 系啊，仲犀利啊，所以其实唔需要咁担忧噶，见 MJ 头先呢个眉头深锁担忧咁样， 唔惊嘅其实， 唔惊噶，你嘅生意只会更加好嘅啫。 呢样我唔惊。 每次发生国难嘅时候咧，大量嘅人都会逃亡离开呢个地方嘅。 话时话，而家好多人想问我嚟中国点样搞噶，我搞唔到啊。 吓嚟 冇噶，好难噶，原嚟 私底下特朗普问你嘅， 即系嗰类啦。 佢个女啊嘛，佢女问你， 原嚟系好难噶。即系所以又唔好以为吓吓，即系系啦，中国都强大啦吓，好愿意你咪，因为你唔好嚟，唔俾你啊。 第二个始终啦，嚟到今节嘅尾声啦，咁希望即系依次嘅贸易战啦，对2018年嚟讲，即系流你话头综合其实好多种原因，我自己咁样睇，包括两百期都表个态，就系今年嘅楼价，其实我自己都唔睇好嘅，一定会跌嘅。我自己会， 我觉得未必会大跌， 系但会跌嘅。不过同样嘅情况咧，作为我哋呢班废青咧，亦都唔 跌下都好啊， 亦都唔使开心。因为点解咧？因为你楼价跌，亦都代表住我哋而家嘅业务经营范围啦，亦都会面临一个更严重， 稳阵啊！ 系啊系啦，可能真系冇咗份工，楼价就跌到1000蚊尺，都可能 卖唔起啊， 系啊，会有咁嘅情况咯。咁啊。咁悲观嘅， 系啦，咁我哋抬头吧，相信外边能飞， 冇嘢嘅，香港人顶得住，放心。 冇嘢嘅，抬头吧，相信外边能飞。M J 最后由你唱一次， 抬头吧，相信外边能飞。好啦，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讲，拜拜。